再告一段。

梦有多远，苏醒一瞬间，我怎么哭了，艰险的体会，跟骄傲妥协，不错的感觉。 世界毁灭。

上，女儿总是要长大。是你教会我坚强，给我那一对翅膀，我飞翔，我飞翔。 是王蓉演唱的《爸爸妈妈》，这首歌之前呢是文章的歌曲《爱如空气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当昔日歌声再度响起，美好的时光就重现眼前。这一时段继续为您送上的是千百惠的歌曲《相思难耐》，谭咏麟《难舍难分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沙宝亮演唱的《飘》。 不要说也不要问，目光交错的一瞬就注定了今生缘分，自己可以见真心，春见秋分也很乱乱纷纷是红尘，浮浮沉沉似幻似真，至于夜的结局也只是飘，随风不停，心难平静，灿烂不过梦境，翻手是云，覆手是风，却难握住几分

座森林，我们走得很慢，连幸福都着急，在落叶里前进，那一条路才有道理，奇迹抱起我们，还好你还在这里，永恒不能赶快，还是谁也不明白，风风雨雨宁愿相信明天晴天，还不好的我们还能迎着阳光一步一步来，毕竟路上有你作伴，就有幸福的预感。沉默地握紧，越过一座森林，我们走得很慢，连幸福都着急，在落叶里前进，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又再现拥有过的梦，此刻装作出我一切也松容，其实眼眸里早已有点红，共你在风中愿再度相拥，过去与你情浓如美梦，共你在风中句好吗，叫我心冰冻，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，

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 伤心的理由，还记得这首歌吗？还记得当年一起听歌的人吗？如今的他又在哪里呢？今天雀哥在熟悉的歌声中唤醒昨日的美好时光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即将接近尾声了，让我们来看看下周一的早晨我们将欣赏到哪些经典歌曲。张信哲演唱的说谎， 我说我会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， 秦海正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 其实 最赤壁， 马蹄声如泪奔， 苏芮酒干倘卖无，李翊君风中的承诺， 曾经在雨中对我说， 许慧欣孤单芭蕾， 慢慢慢慢忘记对爱情， 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，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 辛晓琪两两相望， 滔滔人渺渺，青春渺飞去了， 国龙当年情， 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 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你， 天还是天，雨还是雨， 梅艳芳女人花， 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 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，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下周一早晨5点到7点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此刻回荡在我们耳边的是邓丽君的经典老歌《我只在乎你》，这也是今天《千千阙歌》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于远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下周一的早晨我们再会。 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，人生是否要珍惜，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， 生命的力量也不 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，不要什么诺言，只要天天在一起。我不能只依靠片片回忆活下去， 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，莱恩堡嘉年华、乌龙堡红酒之夜、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天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天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旅游去哪儿？去十三陵啊，观古迹，赏文物，览美景，品美食，看表。